今天的经文是取自于约拿书二章一至十节。约拿书二章一至十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约拿在一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救恩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草地上。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 牧师，弟兄姐妹们，大家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敬拜主。今天要借着约拿书第二章一到十节，跟大家一起的来探讨约拿的祷告。我们再次做个祷告。主，求主你再次安静我们的心，再次用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这里不单单听到讲道，我们也学习行出主你的道。求主你赐福这段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让我做一个有关祷告的调查啊，想问问弟兄姐妹，你请问谁认为祷告是很重要的，请你举个手。你认为祷告很重要的，请你举个手。哇，谢谢谢谢，请你放手。第二个问题，请问天天都有祷告的弟兄姐妹，请你举个手。每一天都有祷告的啊，谢谢谢谢，请你放手。第三个问题，不晓得如何祷告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啊。感谢主啊，没有人举手哈。不举手的你，我不晓得是不是我问的问题你不清楚我在问什么，还是你不好意思举手，还是我给你不够时间让你去考虑我所问的问题。其实在理论上我们都晓得祷告对我们基督徒是十分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很重要，祷告很重要，但是为何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却发现到有许多的基督徒不能够活出一个祷告的一种的生命呢？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活出呢？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时间不够用，吃饭的时间都不够了，休息的时间都不够了，还要祷告吗？可能是不是时间不够用呢？是不是因为忙碌的生活或者繁忙的工作导致我们渐渐的失去了祷告的操练呢？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呢？还是是不是因为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人都是依靠着财富，甚至我们说，哎，我有很多的保险，或者已经有计划，特别是退休的计划，作为未来的这个保障了。因此会认为前面的道路啊，不需要依靠上帝，导致这样子的所谓的保障，导致我们渐渐的冷淡了，或者冲淡了基督徒对祷告的热忱呢？是不是这样子呢？ 甚至是不是因为我们求告，我们祷告上帝很多次了，但是上帝好像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行事，于是就开始怀疑上帝，开始对上帝失望，而不再去祷告呢？不论如何，祷告其实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不可以缺少的。当我们回去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查阅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圣经当中的伟人，他们不论遇到任何的事情或者在任何的情况，他们都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祷告。甚至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许许多多的这些的祷告文，甚至来到新约耶稣的时代，让我们看到耶稣他也亲自的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门徒不会祷告，门徒去问耶稣怎么祷告，耶稣教他们祷告，耶稣不单单教他们祷告，耶稣自己本身立了一个榜样，成为一个的榜样，以身作则的天天过着祷告的生活。即使耶稣多忙碌，圣经都告诉我们，天还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身去祷告。简单的来说，祷告其实是上帝所看重的。弟兄姐妹，请问你有看重上帝所看重的这个祷告吗？刚刚领会带我们所读的经文，那是有关于约拿的一篇的祷告文。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一个祷告文，约拿的祷告，我们一起去探讨，甚至我们一起反思我们祷告的生命，或者是我们祷告的生活是如何的。我盼望约拿的这个祷告能够激起我们祷告的热忱，以致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甚至我们可以过着一个健康祷告的生活。约拿的祷告给我们什么提醒？约拿的祷告给我们什么的反思呢？有几个提醒，几个反思给我们学习的。第一，我们不要失去祷告的机会。按照经文第一节告诉我们，约拿在鱼腹中向耶和华他的上帝祷告。当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到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约拿会在鱼腹中，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呢？为什么约拿会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呢？那你要看回上文，从第一章看起。其实从上文看起，我们发现到其实约拿呢，他失去了许许多多祷告的机会。而约拿在鱼的肚子鱼腹中祷告，可以说是上帝必的。从上文第一章我们发现到，我们可以看见到上帝开始呼召约拿，他告诉约拿说，我呼召你去尼尼微城去传福音。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约拿当时逃避上帝的呼召。其实当约拿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他可以不用逃避的。其实当时约拿可以做祷告，当时他可以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为什么拣选我去呢？上帝啊，我没有勇气，我没有能力去啊，你可以给我能力吗？甚至上帝啊，可以不要选我吗？选他可以吗？选其他人可以吗？其实当时约拿可以做这样子的祷告。但是我们发现到约拿的选择是逃避，逃避，他失去了祷告的机会。当他在逃亡的时候，当他乘船逃往这个他设路途的时候，圣经也很清楚记载，让我们看到上帝使海上怎么样起了这个狂风大浪，上帝在海上刮起大风。这个的大风大浪，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当时在船上的这些水手们都怎么样？惧怕。水手们应该是很熟悉海浪，但是他们都怕，表示什么？这场的大风大浪是很恐怖的。在这么惧怕的这个情况之下，在船上的每一个人，圣经记载说，他们都很积极的在求告他们的神明，自己求告自己的神明，求他们的神明来救他们。当每一个人都在求他们的神明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约拿，他 他走到船底下做什么呢？不是去船底下祷告，他走去船底下不理不睬的怎么样，继续睡觉。他继续睡觉，他睡到什么程度呢？他睡到这个船长要来叫醒他，他睡到船长走到他身边提醒他。圣经约拿书第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这个船长跟约拿说，哎，起来起来起来，求告你的神明啊，求你的神明来眷顾我们，让我们不致灭亡啊。船长刻意的走到他的身旁，走到约拿身旁，叫他起来祷告，叫他起来。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到约拿还是不理睬船长的提醒，约拿又再次失去了祷告的机会。最后约拿被船上的人怎么样，扔进海里。当一被扔进海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海的黄浪怎么样，平息了。而圣经记载说，当约拿被扔进海里的时候呢，圣经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下约拿，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至少从圣经让我们看到约拿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的时候，至少他知道他自己可能已经来到一个无法面对或者无法逃避的一个情况了。你试想想，约拿被一条大鱼吞进肚子，你想想三天三夜是有讲长也不长，讲短也不短了。三天三夜如果在肚子，在鱼肚子的约拿他口干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喝什么水啊？他不可能带着水壶带水进去喝，他应该是喝鱼肚子里面有什么水就喝什么水了。他肚子饿吃什么呢？鱼肚子里面有什么吃就拿什么吃。我们可以想象到那种的情况是非常恐怖的，或者是很恶心的。但是如果我在想，如果我是约拿，我宁愿死在里面，我宁愿死在里面都不要受这个苦啊。但是我发现到约拿呢，他在里面又死不去又出不来啊，真的是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但是从经文让我们看到，至少约拿选择向上帝祷告，他不要再失去祷告的机会了。我们能够从经文发现，约拿祷告过后呢，上帝就吩咐那个鱼将约拿怎么样吐出来。弟兄姐妹，请问你会不会失去祷告的机会？换句话说，当你有机会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握？你有没有珍惜？我们的始祖卫斯理约翰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他有生的年任里面，超过50多年的每一个早晨，超过50多年了，不是50多天了，50多年的每一个早晨，他在凌晨4点到5点之间他起床，然后他就祷告。而且他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他都尽能力去找一些的信徒，一些的基督徒一起聚集在一起，一起祷告。当我们看卫斯理约翰的日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卫斯理约翰他总是抓紧机会祷告的。在日记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他常常会跟一些的朋友一起聚会吃早餐，我们看见到他在早餐前早餐后，他会跟这帮朋友怎么样，也一起祷告。甚至他也常常到教堂按照圣公会的这个公祷书他祷告。卫斯理约翰他让祷告铺满了他每一天的生活。对于卫斯理约翰来说，祷告是一种维持和丰富他与上帝关系的一种很重要或者首要的一种的途径。对他来说，如果缺乏祷告的时候呢，他觉得生命很枯干。因此卫斯理约翰他很把握机会，他不放过任何祷告的机会。弟兄姐妹，成为卫理公会会员的你和我，我们会不会学像我们的始祖卫斯理约翰这样子的祷告生活呢？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这个的行程里面，我们都会安排几时吃东西，去哪里吃东西啊？我们都会安排几时开会，我们会安排几时跟朋友去打球、去喝茶、去旅行。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每一天安排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祷告的时间，这段时间是我跟上帝亲近的时间，会不会把祷告也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呢？比如说，如果每一天你牺牲睡少20分钟，你提早20分钟你起床祷告，每一天午餐你提早10分钟回公司祷告，我们都是一个小时吃午餐，尝试不用一个小时吃午餐，50分钟提早10分钟回公司祷告，甚至每天在等巴士在驾车的时候用10分钟的时间祷告。当然驾车祷告你不必关眼睛了，不然很危险，可以祷告。我常常有时驾车一个人的话，驾车去布道所讲道的时候，我都可以在车上围着崇拜，围着一些事情祷告，那可以很多的时间在祷告。不但这样，每天睡觉前的20分钟花一段时间祷告。如果我们这样天天做的时候，其实你一天你就用了1个小时在祷告，一天就1个小时了。你可能会问我，牧师啊，1个小时祷告什么？可以祷告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围着很多事情祷告的，不要常常只是围着自己祷告罢了，我们可以为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祷告，围着国家，围着家庭，围着你的家人，围着公司，围着你所居住的花园的居民祷告，围着教会祷告。甚至你也可以做的就是，你每一天你就去问一个的朋友，或者问一位的同事，或者问一位弟兄姐妹，或者问你其中一位的亲戚，问他们，今天你有什么代祷事项吗？今天我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的吗？可以为他们祷告。甚至你可以围着你常常所听到的或者所看到的新闻，这些发生的事情祷告。特别2天前我们知道台湾的事情啊，同性婚姻合法化，围着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祷告。甚至我们可以围着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见到的，我们看到的，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纪念。去年联谊会，华人联谊会的时候，沙捞越华人联谊会会长池金代牧师，他在他的主题分享里面，他提到他每一天的祷告的事项是什么。他说星期一 Monday他围着 mission 宣教的事情祷告，围着宣教的事工，围着宣教团队祷告。星期二 Tuesday 他围着什么呢？ Troubles， 围着困难苦难，不单单自己的苦，围着世界的苦，围着身边人的苦难祷告。星期三 Wednesday 他为什么祷告呢？他围着 worship word， 围着敬拜，围着教会，围着世界来祷告。星期四呢 Thursday Thanksgiving感恩，星期四那天他就围着感恩的事情，某某起身就感恩，做什么事情感谢主，感谢主。星期五呢 Friday 他围着 family， 围着 friends， 围着他的家庭，围着他的朋友来祷告。星期六呢 Saturday 他围着 servant of God 上帝的仆人，或者围着侍奉人员，侍奉上帝的人来祷告。星期天呢 Sunday 他围着 society， 围着社会，围着这个社区，围着这个社会来祷告。弟兄姐妹，这也是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每个星期或者每一天祷告事项的一个参考。其实我要强调的是什么？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千万不要带着祷告是浪费时间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带着以消费的这个的主义的角度去衡量祷告或者祷告后的成果。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观念，我们用这样子的所谓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这样子的方式或者这样子的角度会导致人怎么样？不想祷告的。如果你用祷告消费主义去看的话，祷告了都得不到的，不要祷告，你就会失去祷告，你就会渐渐的放弃祷告的常年。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时候为任何的事情我们祷告，我们不一定要等问题出现了，事情发生了你才祷告。我们可以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祷告。有一姐妹，她有一次她来跟我，她跟我分享，她说她的母亲 在这个姐妹很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围着她的婚姻来祷告，围着她的孩子，她的女儿将来的婚姻祷告，一直祷告到她结婚了。今天她已经结婚了，她也成为他人的母亲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围着你的，可能你的刚刚出生的 baby 还是小孩子，就围着他的哇将来的伴侣，将来的家庭祷告呢？往往我们是孩子结婚了，出现问题了，家庭有问题了，家庭婚姻出现问题，我们才讲，才来祷告。其实我们可以在还没有出现问题，我们就祷告。所以约拿给我们提醒是什么？不要失去任何祷告的机会。这是我们从地点可以给我们学习的。第二，我们不单单不要失去祷告的机会，我们要建立信心仰望的祷告。从约拿的祷告能够让我们发现，这个祷告文里面约拿在讲述他患难的整个经历，而且他知道今天约拿有这个的经历，他所遭遇的这个患难是跟上帝有关的，他知道跟上帝有关系。约拿说什么？约拿说，你将我投下深渊，直到海心，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请你留意这句的祷告文，如果你发现第二句的第二节的祷告，约拿开始说他在患难当中，他是向耶和华上帝祷告，他很清楚知道他祷告的对象就是指耶和华上帝。当来到这一节的经文，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这个你就是指耶和华上帝。我们读经文我们知道，谁把约拿丢进海的？不是上帝啊，新闻告诉我们是船上的水手们丢约拿去海。但是为什么约拿祷告说是你耶和华将我丢进海？因为他知道上帝是在这个整个行动的掌权者，他知道。不但这样，当我们看约拿的祷告的时候，约拿说众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染我的头，我下身到山的根基，地的门栓将我永远关住。约拿的这句祷告文在描述着他在海中的痛苦啊，这个痛苦是几乎要拿他的性命啊，甚至不单单拿了性命，他会觉得他不能够再回到陆地了。他说地的门栓将我永远关住，不能够再回到陆地了，表示他要死了。在这么绝望，在这么困苦，在这么患难的时候，约拿的祷告出现了一个让我们发现到一个的所谓亮光。什么亮光呢？约拿祷告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在这么困难，在这么患难，在这么所谓要好像要死了但是约拿却说，我仍然要仰望耶和华你的圣殿。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地府里救出来。在约拿面对几乎要失去生命或者是绝望的时候，约拿相信上帝是听祷告的，而且约拿相信虽然他在患难里面，他知道上帝拯救他，他宣告上帝拯救他，甚至他还宣告说，我仍要仰望上帝。弟兄姐妹，即使约拿知道他今天为什么会被人丢去海，为什么会被大鱼吞进去，这些的患难都跟上帝有关系的，从他祷告文他没有一句埋怨上帝，他没有一句怪责怪上帝，反而他会跟上帝说，我还是仍然要仰望你，向你祷告。这就是显示出约拿他在祷告里面，他在患难当中的祷告是怎么样，带有信心，带有仰望的。这不是很多基督徒可以做到的。今天可能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患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怪着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苦难，上帝啊，为什么你要给我受这个的苦。甚至我们可能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啊，你都给我这个受这个苦，我不要跟你好了哈，我离开你了，就开始离开教会， 不成为基督徒了。但是我们发现约拿却没有，约拿却仍然仰望上帝，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其实对上帝的仰望和信心 是在祷告当中很重要的要素来的。如果在祷告当中我们对上帝是没有仰望的，是没有信心的，我们会因着环境，我们会因着我们所见到的事情会动摇，特别是动摇我们与上帝的那个信息关系。多年以前，英国有一位宣教士，这位宣教士的祷告是什么呢？这位宣教士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要去非洲赤人族做宣教，那个是赤人族，赤人的肉的。他说，上帝啊，我要去那里做宣教，传福音。哇，他认为他这件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他认为上帝一定会听他的祷告，他认为上帝一定会喜悦的，一定会成就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发生事？结果他还没有去非洲的时候呢，他遇上了一场的车祸。这场的车祸没有拿他的命，只是拿了他一条的腿，一条腿断了，导致他要放一只的什么假腿啊。他真的是想不通，自己要去非洲去做宣教，为什么会遭遇车祸？为什么会没有一条腿啊？哇，他那当时他很伤心，他很软弱，这是他对上帝，哇，就觉得上帝为什么让他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他很软弱的时候，很多人劝告他说，你要等候上帝的时间，等候上帝的时间。真的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宣教的机构就来找他，对他说，听说你一直很想要去非洲赤人族做宣教，可惜的是我们这个宣教的这个机构呢，找不到一个愿意去那里做宣教，大家都很害怕。于是他一听到了过后，这个宣教是说，我愿意去，他说，这是我祷告很久的事情了，我愿意被你派去。于是呢，他就预备好飞去这个非洲的赤人族做传福音宣教的工作。没有想到当他一到这个赤人族的时候，就做什么事情发生呢？被赤人族抓住了，被赤人族抓住了，好像还没有传到福音就被人抓住了。在整个抓住捆绑的过程里面，他的夹角怎么样？跌出来了，他的夹角跌出来了。赤人族一看到他的脚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哎，我都没有砍他的脚，为什么他的脚自己会跌出来的？于是呢，他也看到很奇怪的是，怎么这个人的脚跌出来了哦，断了哦，不会流血的哦。他说，为什么不会流血的？他又看看那个宣教士，为什么脚断了不会喊？哇，很痛啊，不会喊的，没有反应的，好像不痛这样子的。而且赤人族还把那个脚拿起来，怎么样？会觉得这个脚跟平时的脚好像不一样的。而且他咬一口，因为赤人族是要吃肉嘛，他咬一口，为什么这个脚我咬不下去的，吃不到的？哇，当时他们以为遇到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以为遇到上帝啊！哇，赶快把脚还给这个宣教士，赶快开放他，开他，解开他。于是全村人怎么样？跪拜这一个的宣教士。哇，当那个时候起呢，这位宣教士做什么他们就跟着做，宣教士敬拜主他们跟着敬拜主，宣教士祷告他们学宣教士一起祷告，宣教士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渐渐的整个村庄怎么样都信了耶稣，得到了福音。那个时候宣教士才明白，上帝不是没有听他的祷告，其实上帝都一直在回应他的祷告，只是他没有看清楚而已。他看的是什么环境？他看的是什么所发生的事情？哎呀，为什么车祸？哎呀，为什么给我脚断？为什么要放一个假脚那么麻烦？他只看环境，他只看所发生的事情，多过仰望上帝，看上帝的时候，那会导致他怎么样？失去信心，埋怨上帝，埋怨上帝为什么让他车祸，埋怨上帝为什么让他失去一只脚。如果当时他没有车祸，他还是很健全的去，相信那个福音可能不是传到那么顺利。弟兄姐妹，祷告乃是要我们学习建立我们对上帝的那个信心和仰望，让我们相信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上帝的掌控当中，甚至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时间和旨意去行事。那是第二个功课，让我们从越南的祷告我们学习的。第三，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祷告 需要以行动回应。约拿的祷告不单单在求上帝，他也以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约拿说什么？约拿说，但我要以感谢的声音向你献祭。约拿这句的祷告乃是表示他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从前有在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下雨了，强调是已经很枯干了，没有下雨了，没有水了，导致当地的这个农作物呢严重的一个损坏。于是当地的村民们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一起来召集大家做什么呢？我们要在礼拜堂我们做一个祷告会，我们要做一个求雨的祷告会。于是呢整几乎99%的村民们呢，哇，当天晚上呢都聚集在挤满在这个的圣殿里面，礼拜堂里面做什么？做祷告会。当天出席的人很多很多，而在这个群众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位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个子很矮小，几乎没有什么人留意到这个小女孩的出现，但是就有一位长者，他就看到这个小女孩，他看到这个小女孩特别留意小女孩什么呢？留意小女孩带的东西啊，他留意她带的东西啊。当时这位长者呢他就很激动地站起来说，大家，这位小女孩让我感动，感动了我。今天我们来这里是向上帝祷告，求上帝降雨的。可是在这么多人出席这个祷告会当中呢，只有这个小妹妹做了一件事情，带了雨伞来祷告。带了雨伞，她很相信祷告会过后会下大雨，会下雨。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个行动。当然这个行动是跟我们刚才第二点所讲的那个信心和仰望上帝有很大的关系。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可能你都听过很多次，但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祷告需要有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的。我们可能会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爱人的心，给我一个帮助人的心，给我一个怜悯人的心。但是每逢可以帮助人的时候呢，我们却怎么样逃避，我们却怎么样当作看不到。哎，那是那个祷告是没有行动的。甚至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不要再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明知故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愿意离开在罪恶里面的享受。过后呢，我们 以再循环的祷告来求上帝赦免，犯错了求上帝赦免，祷告又在犯错，又在祷告，又在犯错，再循环。这样子的祷告也是没有行动的。主啊，让我更爱你，让你能够成为我生命的主，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不能够做什么。但是往往却因为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忽略了上帝。我们祷告说，上帝啊，你是我的生命的主，你是最重要的，你是排第一的。但是往往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却将上帝放在后头，这个祷告是没有行动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起学习将祷告的内容化为实际的行动。祷告加行动，你的生命会活得不一样的。祷告再加行动，会让你有许多在生命当中的突破和成长的。借着约拿的祷告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失去祷告的机会，尽可能在每一天我们都安排时间祷告，刻意的要祷告，真的要特地安排一段时间祷告。那盼望我们在我们行程里面24小时有一段的时间是祷告的，甚至我们可以参与教会的祷告会，聚集在一起一起祷告。甚至我们教会、哦、有公祷，有祷告的环节，我们可以祷告。不但这样，我们也要建立信心仰望的祷告，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上帝的身上，相信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有他自己的旨意。甚至我们的祷告需要以行动怎么样化为行动来回应。我盼望在祷告的功课你跟我都很清楚，甚至我们洗礼后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会友，我们要好好的去操练祷告。但是我盼望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祷告功课上，不 不要因为忙碌的生活或工作，我们忽略了祷告。往往发现到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很热忱的祷告，但是成为基督徒越久的时候，他越没有祷告的生活。求主怜悯。好吧，我们以一首回应的诗歌祷告良辰歌成为我们一个的回应，成为我们一个的提醒。让我们一起站立。 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召我离开世事操心，引我到父施恩宝座，将我心愿向父说明。每逢痛苦忧愁时节，凋零的雨安慰旧枕，微弱试探说中落我全归。祷告良辰，祷告良辰，何等快乐，何等欢喜！世界多少过日之心，盼望良辰时刻再临。我想救助现实之处，与众行者努力肩膀，奔到足前前程的里，今后再逢祷告良辰，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如有双翼向主飞腾，借我举举万座歌城，阻碍永恒有必无必应，阻击造我时常如来祝鸿恩，仰祝威信，我便谢主。